第四節、啊、本身呢就一個過氣中港車司機獨白呢就諗住一個禮拜出兩節就唔好咁密啦。咁就每即係呢就星期一 就出兩節。 啊就出兩節星期四出兩節咁樣出嘅。咁呢就個時間表做緊但呢聽日呢就會出晒呢四節㗎啦。之前呢錄開嗰啲就下個禮拜出啦因為點解呢有啲嘢宣布啦。因为呢个网台要搬寻晚啱先入约咁呢啲雪柜呢我諗住就唔要啦因为四个大雪柜咁就装咗好多月饼喺度。咁呢由今日开始 ,9月10号就9至9啊网台都有人包括星期日啊直到中秋你哋上嚟买月饼248蚊一盒三盒448。如果买六盒嘅就600蚊。如果要运费嘅更正本身话唔收50-50唔得啊，即系依冇蚀本啊，屌仲要我送嘅死啦，咁啊100蚊送上门就100蚊加收，咁啊呢样第三样嘢，第二样嘢就唔好揾大家笨，逢系之前买咗月饼嘅，你揸住张单照翻呢个 package 嚟上嚟网台买，我再加送多盒俾你，唔好揾笨，唔好老千，唔好成，仲有。快啲嚟买所有嘅纯天然无添加嘅果干，泰国嘅一只手任攞，胡章超教嘅，屌一只手攞晒你攞，啊，仲要拎得到都得噶啦，总之 即系咁咯，嗱，咁我啊，之前 买十九盒， 买十九盒喎，大佬， 啊，照翻呢个 package 都做， 照翻嗰个价钱噶，我同佢攞咗19盒， 系啦， 咁啊，而家我就照翻呢个 package， 即系我唔理啦，嗱，即系譬如我嚟买6盒。咁六嚿水啦，咁你又送多盒俾我啦。 系啦， 系嘅意思即系咁。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唔系我真系死啊，大佬，我已经啊咁瘦啦，冇乜血噶，再出去就人干嚟噶啦，冇得搞啊。 所以咧，我要清咗佢，因为咧，原来我10月1号咧，本身咧，我哋咧，好似上年咁做完之后，我就会就揾啲甜品店，就当甜品，佢攞咗一批，跟住佢咪喺甜品店咪当一个个卖俾人咯。咁唔使啦，费事麻烦，横掂都系啦，因为。下个月真的要搬，而家装啊，即系寻日签咗纸，下个礼拜一装修，今个月底要搬晒噶啦，所以啲嘢全部要清晒噶啦，呢度所有嘅嘢，除咗健康食品啊，因为健康食品长做吓，嗰啲不能清，因为好贵，啊蚀本都好，清咗佢，出年啊有今生冇来世啊，啊史无前例，泰国地唔得，好啦，做翻节目。我哋头先讲咗三节，其实好开心啊！就系同我三哥讲做节目好开心，因为咧有共鸣啊！即系咧，我哋本身咧呢节讲 即系驳到嘴啦，唔系话顶你驳嘴咧，系接驳个驳啦，驳得咁样我哋驳到嘴。 吓，咁我哋咁啊，我哋呢一节其实讲黑势力就讲好耐，我哋不如转话题。其实我写咗嘅，但系又第一。写咗啲话题噶，林家产到而家一个都冇讲，一个都 系啊。 我第啲，我哋讲下各地嘅文化啊，因为咧讲黑社会要讲，我哋唔够时间，15分钟讲唔完。讲大陆黑社会，咁诶，讲各地嘅文化，点解啲各地文化咧？嗱，好多人啦，我一上大陆啊，一沟女就第一时间人哋话俾我听，屌最蛊惑咧就湖北人，咁你老婆同我老婆都系湖北人，又唔见得有叫蛊惑，成日都讲啊，天上乜乜话，天上九头鸟就地下湖北人，湖北佬就即系最 蛊惑嘅， 蛊惑嘅，嗰阵时喺布吉有间叫九头鸟嘅，我成日喺嗰度食饭嘅，跟住有啲人同我。河南人最蛊惑，最扑街就河南噶啦，咁样，跟住咧就话哎呀边度靓女多啊，湖北靓女最多，唔系湖南靓女最多啊，四川啲人咧就最够狠，咁其实系点样啊？ 其实就唔系嘅。其实佢讲嚟讲去就全部都系扑街咁解嘅啫， 冇错。呢个时候 佢其实广东人咧，其实老实讲啊，我哋以前即系大陆未开放，我哋听我老豆讲又好，听啲前辈讲又好，咩都好啦吓。最蛊惑嘅最扑街系梗系广东人啦，啲唔使讲噶啦，走啊走得最快系佢噶啦，有咩事就。 呢个系啱噶，即系以我读书嚟比例嚟计啦。全国读得最多书嘅系湖北人，湖北人考入大学嘅率系好高。广东人系最读唔成书，因为近香港最早有钱，最早接触走私， 屌你老尾，我喺湖北湖南走条捻丝啊，系嘛？咁我有走私，我先至卖官啦、啊，屌你老尾，先至俾台底钱系咪先？呢啲嚟噶嘛？仲有你话扑街咩啦？唔系讲笑，大陆六合彩，屌你老尾，湖南湖北都冇无线电视睇嘅，分钟。屌你老母有条捻六合彩啊，系广东人有嘛？哎呀，屌你老母今日开六合彩，咁有六合彩报咯，系嘛？跟住又买单箱咯，买十二生肖咯，啊，跟住就买咩啊？ 颜色波， 买颜色波咯。 佢而家玩得好过瘾噶，佢唔单止买 number 一个两个 number 噶，仲有穿噶，即系好似赌马咁噶。真系我啊睇咗真系，哇！我真系唔识，我净系识特马嘅啫，佢有平马， 有特马平马， 有平马有互村咁，哇！真系嗰啲名目多到你不得了。你话嗰啲人聪唔聪明啊？梗系叻啦，梗系蛊惑啦，系咪啊？你所以话边度靓女多？边度有靓女噶啦？咁老实讲啦， 唔系广东人冇咁靓喎，真系皮肤问题。 系啊，皮肤问题啊，佢啲南方人就真系曳啲嘅。咁你话我喺大陆见过嘅靓女咧，比我见过嘅咧，我真系见到目定口呆嘅，就是、新疆啊。 哦，啲唔系中国人嘅，唔系传统汉人咁嘅样。 系啊，嗰啲真系靓到你都、啊、哇！跟住咧就含埋个口，嗰啲口水开始 流。好快老嗰啲。 哦，咁啊，下回分解嚟喎，呢啲冇谂住想做老婆。 咁啊，即系咁样讲啊。点解我头先话定咗地就讲全中国嘅人种咧？因为喺广东就见晒噶啦，因为广东最早开发，个个揾食， 啲人喺上面落嚟咯。 就全国中国任何省市，包括北京嘅、上海嘅，你要揾钱，你都要落嚟广东。广东你嘅人才最多，而家都系深圳。 你唔使讲啊，好似我嗰阵时做间家私厂咁啫嘛，咁嗰、那个。几个老细嘅，咁有个老细咪包咗件上海妹咯，正式上海人嚟噶。 吓、啊，平时点样巴闭上海，点样劲啊，行出嚟屌、啊、你谂乜高头，咪俾人包咯。 系啊， 或者我哋年代见几多？ 啊，有几多？系讲紧你出得几多钱嘅啫嘛？呢啲唔出奇啊，有啲仲过瘾啊！见到你以为你啲中港司机好巴闭咩？我哋今日就系讲紧一个过气中港司机哦。 系 啊， 你以为你中港司机好巴闭咩？以前我哋九几年上路嗰阵时候，哇，个嗰啲银纸银胶接唔埋嘅。一嚿一百蚊纸啊，好厚噶嘛！人哋嗰啲女仔嚟到啊，喺个卡拉 OK 嗰度啊，同你讲我系嚟玩嘅啫，我唔收你小费嘅。点解唔收你小费啊？我嚟玩嘅。我识得呢度个妈咪，我系嚟呢度揾大老细噶，揾咩？边个大老细啊？啊，我已经话我哋中港司机炒贵晒啲价钱噶啦，我揾台湾嘅老板啊。我揾台灣老闆啊！嗰陣時台灣老闆先犀利，行入門口大髀都未攞啊，未摸咋，兩嚿水小費先，係咪啊？嗰啲先犀利啊嘛！所以你話講大陸，你話講各地人種啊、性格啊，或者邊度狠啊、邊度狡猾啊、邊度聰明啊，其實係佢哋自己上面啲人咧，我覺得啊，佢自己咧就俾樣嘢。讲出嚟好似作个题目咁，啊湖北人又点，湖南人又点，边地都人又点，其实咪全部都系一样，有乜分别啫？湖南人做得将军去打仗，湖北人唔做得将军去打仗，咁就奇怪啦。 啊，咁唔系嘅，佢哋都话啦，佢哋好简单嘅啫。你哋讲乜嘢咧？佢脑里面系作一嚿嘢。头先啊，讲套古仔，头先你讲玉石咁，作一套古仔出嚟讲俾你听， 系啊， 证明佢系扑街，或者证明佢系叻。是他们个个人的脑里面有一套东西他告诉你有古仔的即是现在大陆叫套路他们有套古仔就是湖南的女仔特别漂亮特别好的商女多情屌讲的嘛冚家产 哇 喂 如果商你讲的商女多情我又见过一个真人真事的古仔你听一下真系好攞命喎、啊！咁有个湖南妹，咁啊跟咗个香港佬，咁啊个香港佬就二奶嚟噶啦吓，二奶嚟嘅，咁好多年噶啦，咁啊女都生埋噶咯，个女咧就香港出世嘅，就即系落嚟香港出世又攞个身份证，攞出世纸啦，咁啊咁啊翻翻上去，咁嗰个香港佬咧就唔系司机嚟噶吓，就好好嘅，我识佢，好好，佢老婆我又识佢，佢个女又我又识佢。而家仲喺大陸，咁咪好好嘅喎？點咧？佢 咁佢出糧咧，就除咗自己嗰啲食飯錢啊、車錢之外咧，就俾曬個老婆。即係其實份糧就俾曬個湖南妹，個湖南妹又俾翻幾多錢你去翻工嘅啫。嗰、那個湖南妹咧，日日咧唔知打扮到只雀咁，日日打麻雀，佢瞓到黃朝白眼嘅咋。哦，出之有一日，呢件事發生冇幾耐嘅咋，幾年前有一日，咁、那個人一上網啊，識到個男人。咁啊，男人咧就喺東北落嚟，咁啊，大家往網友見面啊，咁嗰個湖南妹咧就有隻撈，當日香港嗰個老闆送其他的啦， 嚇、啊。 咁嗰、那個東北佬咧，一第一次見面喎，就送咗一件值萬幾蚊嘅鈴俾佢，即係皮草。啊，其實咧就兩個就好似老千咁嘅，你又見到我。覺得我有錢， 我又見到你覺得你有錢， 咁啊，喳一聲啊，打到火熱啦！即知發生咩事咧？嗰、那個男，嗰、那個香港佬，就俾嗰個大陸嗰、那個就打電話同佢講：我而家同你呢個女人咧，就點點點，你走啦！嗰、那個男人都冇嘢嘅，翻去。那個湖南妹咧，其實湖南婆啦，應該啊，拎同你執定曬嘢俾你十幾年。嗰、那個男人已經喺香港離咗婚噶啦，因為香港嗰個老婆咧就唔知癌症係好似唔知點啊，過就唔掂噶啦。佢已經辦好，佢諗住咧就名正言順同呢個湖南妹結婚嘅。嚇！突然間整單咁嘅嘢喎，六十幾歲人喊。顶唔顺啊！ 喂，好多啦，见好多。 顶唔顺啊！十几年个女又有咯，各样嘢咯，咪执齐架撑走咯，真系好似拍戏咁。有个月光，一个孤独嘅老人抽住个行李，劫四夜无人。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 系啊，嘿，真系冇得顶。真系呢个，真系邓佢凄凉。但系呢个男人又系冇得顶嘅，真系呢个香港人真系冇得顶。我每个月仲继续俾钱嗰个女赡养费，系嘛？仲系继续咁俾佢，完全即系我同你唔啱啫，你离开我啫，咁啊同个女冇关系噶，咁继续俾佢咯。咁啊点知系点知呢个咧就叫做又唔系？怎样讲呢，就老千就遇老千啦，大家吓都知道我抵使得冚家产，你以为我有钱，我以为你有钱，就两个都系唔系个女嘅就唔算穷光蛋，即系个男人有供养你噶嘛，咁你咪 有啲钱， 有少少个男咧，其实袋住一万几千落嚟滚你嘅啫。咁啊落到嚟之后咧，就冇做嘢噶，乜都冇噶，日日就喺度使錢啦，同你打麻雀啦，輸咗你俾，贏咗自己袋嗰只啊！ 正常香港佬都係咁嘅， 唔係香港佬啊， 即係講話啲女啊， 嗰個東北佬啊，佢諗住食硬你個湖北妹啊，咁啊你咧就你有你我啊打麻雀， 湖南北啊， 湖南妹，咁啊個湖南妹好中意打麻雀嘅，而家變咗個湖南妹唔敢打麻雀咯，日日坐喺個東北佬側邊就等睇佢打麻雀咯。誒輸咗啊，係唔夠錢啊，銀錢找數咯。啊，贏咗個男人就自己袋咯。咁啊，到到後尾點樣咧？頂，大家都知道底細頂唔順啦。最撲街最撲街就係興走水貨，個靚妹讀緊小學要幫手走水貨走電話。个靓妹十岁十一岁要走 iPhone 嚟养家，凄唔凄凉啊！但系嗰个靓妹好叻噶，佢孭住个书包过关，突然间嗰个海关嗰日截停佢，一截停佢，佢就喊咯，喊得好大声，出晒眼泪噶。其实佢唔系惊，真系好叻嘅呢个靓妹。即系有阵时呢个世界咧，就系真系唔知点样讲噶。你仆街都好咧，就有個人幫到你嘅。呢、這個真係幸運嘅，生到呢個女叻喊。咁佢問佢：你後邊嗰啲兩個電話邊個嘅？我唔知啊。先頭有個阿姨擺喺我嗰度，佢話叫我幫佢拎，我都唔知咩事。冇所謂啦，我哋都係咁過噶啦。咁咪同佢拎咯咁。咁咪收咗佢兩個電話， 就放佢走，咁冇所谓噶，收你两个电话又冇人签名，又冇人姓嘅，系咪啊？咁海关咪自己代埋佢咯，啊！所以你话嗰啲讲多十节都讲唔完啦，讲呢啲古仔，你唔好讲边度啲人有咩特别性格。第一就民族性就唔好讲噶啦，得两个字嘅就扑街。啊、三个字嘅就扑鸠街嘅啫。 系啦，香港人咧，因为咧广东省啊都讲多几句，最蛊惑其实都系广东人，亦都即系香港人。香港人教到佢哋咁样，系认真嘅。亦都有啲香港人笨啦，即系佢样喂你屌你咁样呃我都顶得住。嗱，你咁样呃我啊，唉冇所谓，唉个女我嘅，其实就系一件咁嘅事咯。个社会扭曲咗。但是当他们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滚你的香港人滚你的广东人，那是另外一件事。讲到这里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